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咱们要来聊聊这个高大上的事儿。 对， 习大大去巴基斯坦，我觉得这是近期还比较罕见的，就是这种非常硬的哈，听上去时政新闻被老百姓去在民间的这个舆论场上去聊的。聊什么呢？就觉得好像咱们描述跟中巴的这个友情哈，用的词跟其他的伙伴们用的词不太一样，就显得比较肉麻。我是觉得， 对，确实挺肉麻的， 很肉麻。就是巴基斯坦，据说他们是在大街上打出来的这个欢迎的标语，说巴中友谊比山高，比海深，比密铁，比刚硬 啊，比刚硬。 所以这个很少见哈。 对， 你即使当年跟朝鲜那么铁的时候，好像也没看他们造出这种词儿来。 中朝友谊万年长，但是这个句子好像据说是巴基斯坦那边出的，还不是我们这边出的。然后，所以你就看巴方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友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就受宠若惊的感觉。据说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巨震把全国储备的帐篷20000多顶全都给了中国。然后 真是真铁。 对，包括还有很多传闻，比如说当时为了把这个帐篷运过来，当时他们的有一个领导人过来慰问，然后都是站着来的，因为把所有的座椅都拆了装帐篷了。 至于吗？天哪！ 对，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捐了那么多帐篷，他对我们有帮助，我们都是看到的。这种感情肯定是真情实意流露出来的。包括我也问了一些我的同学，之前他去巴基斯坦出差，我就问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去了，你有感受到特别大的这种差异吗？他给我直观的描述，他说就感觉自己的公民身份马上就不一样了，在这个巴基斯坦受到的待遇就好很多。比如说他去清真寺去参观，那儿有很多青少年嘛，然后14-15岁的样子，每个都过来跟他握手，然后说你是中国来的，来我们握个手，还用那个汉语跟他说朋友。对，包括他去买东西，小贩也会跟他说几句汉语啊，中国的朋友啊。然后还有他说过边检的时候，然后这个边防的检察官一看他是中国人，直接连 检都不用检了， 对，就让他过去了。你就想中国人可能这个待遇真的是 上哪儿可能都没这么受人待见，是吧？ 对。 哎，但这次呢还不太一样的是，你看这个有一个快闪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就是两国的留学生，就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和中国的这个学生们，他们就用这个快闪的方式来表达对习大大去巴基斯坦访问的这个热情。他们就说，你看这个总体上觉得外宣的这个策略都有所变化哈，所以呢就明显是觉得这次出访跟过去习大大出访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毕竟也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事隔9年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而且呢习近平这次出访呢也是带了大礼去了，一共呢是签署了总金额达到450亿美元的连串的投资的合作协议。那当然这个可能还是经济层面上的直接会有一些影响。他的措辞也外界很多的解读，说是全天候的伙伴关系是吧，命运共同体。所以呢就很多专门研究外交的人，他们就在琢磨那些字眼， 对， 说咱们周边一共有多少个小伙伴，跟谁关系比较好，然后分别呢是用什么样的措辞来形容。当然这可能是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想要去深度挖掘和琢磨的地方。那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更加关心巴基斯坦人真的对咱们这么的欢迎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欢迎？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现场连线一位身在巴基斯坦的朋友，这位呢是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位华人， 对， 他叫兰姐，他在巴基斯坦已经居住过多年， 对，他经营了一家旅馆叫卡拉奇兰姐华人宾馆，所以他可以说对这个中巴的友谊感受非常的深切。 我们来跟兰姐聊一下，兰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谢谢你跟我们现场连线哈。我们知道在20号的时候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去到了巴基斯坦访问，那虽然只有短短的2天，但是我们从中国这个媒体报道上，就是能直接的感受到巴基斯坦对于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这个热情。我想知道你在巴基斯坦感受到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种非常浓烈的气氛？ 是的，是的，接受到了这样的气氛， 嗯， 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好， 怎么个热烈法？ 就是他们中国人的这个巴基斯坦人呢，对我们这个习近平主席的来访啊，他们真的对我们中国人这一块，现在就最近这2天的工作啊，都大力的支持，特别的支持，很欢迎的到来。到哪个地方都是报纸啊、电视啊，全部都出现这个现象了。到习近平主席的到来的这个热烈气氛呢、啊，全部都感受出来了，体现出来了。 嗯。 嗯，但是您像在巴基斯坦10年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巴基斯坦和中国人是有一种特殊的友谊关系，所以您在巴基斯坦切身感受就是有没有日常生活中他们只要看到你是中国人就对你的这种态度包括办事这方面就马上效率可能就提高了，或者说你的待遇就不同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有这样的感受啊，我在巴基斯坦11年了。 嗯， 这感受在哪呢？第一个感受就是到政府部门办事啊，从来不站窗口去排队办事，他一听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呢，他会像贵宾一样把我们请到办公室去， 嗯， 所以我们就是首先给我们处理我们的事情。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办事的时候呢，到其他的地方呢，一看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呢，他还是我们很是优待我们的，他们也很热情的，什么事情都主动的帮助我们，挺好的。在这个巴基斯坦呢，我们中国人呢是个强大的国家，他对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印象是非常的好。总是走到哪都是不拉着，就是说兄弟国家来的人，就是很好的效果，特别不错。我感受到了中国人在巴基斯坦是一个高层次的人了，很可以的。其他国家他没有这样体现过。 嗯， 像英国人、那美国人，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对待的，对我们中国人。 嗯， 我们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真的很可以，挺好的，各个方面的照顾，这种巴基斯坦人对我们的服务都特别的好，很到位的。 嗯。那像巴基斯坦人，他们除了对中国人表示出格外的尊重和喜爱之外，哈，那他们对其他的外国人会不会也有相类似的待遇？ 没有的，没有的， 只对中国人 有这样的待遇，只有中国人，其他国家人没有的。 嗯，但是客观的来讲，巴基斯坦国内会对中国有没有存在一些负面的声音呢？比如说，认为中国可能强大了，对周边的邻国都会有一种威胁，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吗？ 有的，有的，都是这么想的，有的。 但是他们这种心态会不会就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跟中国非常的友好，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可能以后会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发展。 他不会的，他们总是在想着我们中国呢会保护他们的，所以他们是什么事情呢？是比如说这政治上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他都依赖我们中国。 嗯， 好，非常谢谢兰姐今天现场跟我们连线，谢谢您，兰姐再见。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嗯，兰姐再见。 啊。 好，这个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哈，确实如此，这个确实很少见。 对啊， 中国公民在国外可以听上去幸福感不错，而且呢有这么格外的一种优待哈。 嗯。包括认为中国强大了一定会保护巴基斯坦，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在周边的国家都是很少见的，尤其像周边的几个大国，然后他都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大是一种威胁，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是可能中巴的友谊确实是太铁了，这个从历史上来说中巴的这个友谊也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所以才养成了今天这样一种两国不管是民众啊还是政府之间的这么一种默契。 好，那到底为什么这么铁？可能一个呢是历史上的这个好交情，因为不管是从联合国的这个待遇上，还是中国刚刚建国的时候的一种待遇上，这个巴基斯坦都好兄弟给了我们非常的实质性的帮助。但是现在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人们普遍就认为还是利益为先，就是没有这么的简单。甚至有一些的媒体观察者他们就发现呢，这个习近平在巴基斯坦的讲话呢，其实不仅仅是讲了经济方面的这个合作，他同时呢还赞扬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在反恐方面做出的努力。他就说呢，巴基斯坦多年来克服种种困难，对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嗯， 那但是呢， 这番话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所以呢外界就有很多的猜测哈，就认为或许中国官方希望突出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在经济层面的合作，有一点像是刻意的去避开就是新疆面临的这些分离主义的这些敏感的话题，所以呢这有很多解读的空间，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看到仅仅是经济层面，可能在包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甚至军事层面的问题上，也有更多的战略性的考虑。那我们今天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进一步的解读。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说到这个巴铁，我就有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会听那些老歌，就是好像是巴基斯坦那种老电影里面出来的，像什么朱明英啊，就郑绪岚、关牧村他们唱的什么永恒的爱情啊、生命啊、什么杜鹃啊，就这种现在可能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的这种老电影。但这个也反映说你只有关系好了，可能他们这种电影或者歌曲的这个传送的程度比较高，所以呢就印象当中小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国家好像跟咱们的关系不太一样。那到底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今天呢还是请到了三立化新闻的老朋友张立凡老师啊，他也是研究历史出身的，来听听他跟我们讲述到底历史上中巴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故事。 我想远的就不说了，就是从近代来看啊，中巴这个关系之所以这么特殊，其实是这个地缘政治所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中国跟印度，实际上这两个这个所谓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又同在亚洲，实际上呢，中印长期以来就是既是邻居，又是一种互相竞争和对立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上中印发生过边界战争，而且你看尼赫鲁，他印度的国父，他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中间，他也对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他认为印度要做就要做世界上的一等大国，而且他认为我们始终跟中国是怒气冲冲的对峙着。那么这种情况，中国就有需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来遏制印度，那最佳的选择当然就是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本来是一体啊，而且同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到1947年，英国提出蒙巴顿方案，就是所谓的印巴分治，分别让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了。但是呢，遗留了一个历史问题，叫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这一块的边界呢，也正好跟中国的新疆是接壤。印巴为此发生过3次印巴战争，最终导致就是东巴基斯坦从这个巴基斯坦分裂出去，变成孟加拉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一个是被削弱，但是呢，他就更需要这个中国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苏关系影响到的什么呢？俄印关系。中苏关系本来比较好，后来变得不好了。然后呢，传统上这个苏联或者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好，然后美国呢是跟巴基斯�an的关系比较好，其实大概50年代到60年代都是这个情况。但是呢，这种情况在后来有所改变，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中国 就需要联合巴基斯坦来遏制印度，同时呢抵御苏联对南亚地区的影响。就特别是到这个后来印巴战争爆发啊，爆发以后美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变得差了。为什么呢？美国没有支持巴基斯坦去跟印度打，相反的呢美国去拉拢印度。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巴基斯坦就只能靠中国。所以呢这么长时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靠中国，而且到了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那这个巴基斯坦明显的感到威胁，因为阿富汗就是巴基斯坦的邻国嘛。 嗯， 所以呢他就铁了心的要跟中国合作来对付前苏联。那那一段呢就是中国美国巴基斯坦他们关系都比较好，就是这个美国用武器来支持这个巴基斯坦去抵御这个苏联对阿富汗的这个入侵。所以这么一种纠结的关系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需要，就是说中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需要通过巴基斯坦来遏制印度，这个可能就是中巴关系的一个实质所在。 嗯， 当然还有一点，从军事上来看，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是核俱乐部的成员，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有核弹的国家，巴基斯坦拥有核弹，但是巴基斯坦的核技术是不是来自中国，这个国际上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中国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反正总之是也许也否认过啊。总之呢，但是这个巴基斯坦这么一个穷国，它有了核武器，所以这点上实际上对印度的遏制也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合作，比如说巴基斯坦买了这个法国的潜艇偷偷给中国等等等等。 嗯， 这些事儿都是有传闻，但是也证实不了也否认不了，就是这种情况。 嗯， 所以现在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当然这次习主席又去这个巴基斯坦访问，所以现在看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上，你看它历史上对周边国家它一直是输出革命的，但是唯独对巴基斯坦它没有输出革命。 嗯， 它对什么缅甸什么马来亚什么这些这个还有这个印度支那国家它都是输出革命的，但是呢唯独在南亚地区中国一直是扶植巴基斯坦。实际上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啊，从阿尤布汗开始历任的总统还有总理，包括什么伊海亚汗、迪亚哈克、布托，还有布托的女儿这个布托，这些领导人啊，差不多历任的总统和总理都跟中国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 嗯， 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巴基斯坦它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它必须要靠中国才能对抗印度，那么中国也必须要靠巴基斯坦来遏制印度，所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美关系、中美的建交，这个在巴基斯坦的中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其实就是他到巴基斯坦由叶海亚汗总统安排飞机然后直接飞往中国。 嗯， 这个是巴基斯坦在中美建交上他也是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历史上来看这种中巴的关系确实非常之特殊。 好，张老师呢也是从历史的维度哈，跟我们剖析周边的这个环境和到底这种铁的关系是从何而来。 对，但是他说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关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英国的麦当劳打工，然后我们那儿打工的人主要 巴基斯坦兄弟， 对，主要就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孟加拉，孟加拉以前是东巴基斯坦嘛。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巴基斯坦人对还有孟加拉人对中国人都非常的友好。他我们见面第一次，我的当时带我的这个老的员工是个巴基斯坦人，他就说我们是朋友，他直接用英文告诉我，然后经常的互相帮助。但是印度人你就会觉得他欺负中国人，然后包括对巴基斯坦人， 那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他会冲突吗？ 倒不会，表面上其实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私下里好像就是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是站在一边的。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店长，他们是一个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的夫妻结合，就是她老公是巴基斯坦人，她自己是中国人，然后两个人也非常的和谐，也非常友好。虽然有宗教上的问题，但是感觉在他们那儿都已经不是问题了。两个人两口子在麦当劳干了很多年，从最基础的员工一直干到这个店长啊，所以但是你就看印度人会让你多干活，就是印度人会把自己活推给中国人干，但巴基斯坦人就会把活就揽过去说，哎，我帮你干，就能看到、 就显得很仗义啊。 对对，这种区别真的是， 哎，这个好玩。所以他们说啊，为什么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这么好？主要呢是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提防的对象，就是印度。那我们知道印巴呢一直就是一对这个冤家对头，所以呢，在他们说地缘政治里面呢，就是印巴这一对冤家对头呢，通常都是各国外交必须统筹考虑的对象。那当然，这次中国有这么大手笔的经济方面的这个协议，可能美国也会非常的担心，因为毕竟在这个区域当中的美国的角色从来都没有缺过位。 对， 那我也听过一种分析，就认为其实在中国方面的考虑，他们会认为这个巴基斯坦最好不要过分的疏远美国，因为这毕竟呢在区域内还有一种制衡的这个东西需要。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格局的存在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取态会是这样？那是不是除了在表面上的一派和谐之外，还有其他的所谓的存在的一种暗流？因为我还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中方他们会有这么一种担心，就是巴基斯坦军队的这个底层的人员，他们会对于参与这种维吾尔分裂行动的这些分裂分子们，他们会有一种同情。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令中方不安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再请一位国际问题的专家来跟我们仔细的分析分析。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请教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东亚问题专家杨丹志老师。杨老师你好。 你好， 谢谢你跟我们直播连线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巴两国呢，看上去关系呢确实是非常的铁。我们另外呢还在考虑另外一个一绝吧，应该是说就是美国方面，因为确实看到美国他们对于这块区域也是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投入资源。那我们看到另外的有一些外媒的分析哈，他们就说呢，中国其实很多次的告诉过巴基斯坦，尽管咱们关系确实非常好，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疏远美国。为什么呢？说是美国他们跟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包括跟巴基斯坦资源的投入，它会形成一个制衡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他们认为这个巴基斯坦呢，就是不要去显得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存在于这个区域当中。我想听听您对这种分析的看法。 我想呢，其实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啊，它是包含了这样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就是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怎么样来定位；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巴基斯坦怎么样去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或者怎么处理印度的关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中国希望巴基斯坦呢，它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开放的一个国度，不希望就是说和巴基斯坦这个关系啊，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结盟关系，是反对另一方，比如说中巴合作反对另一方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也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呢更多啊，它是能够让这个地区内的国家呢增强一种信任。中巴合作呢，它实际上是通过更加密切的一种双边关系呢，带动整个地区的进步发展和繁荣，而不是像冷战时代的这种板块对立这样的一种状态。 如果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呢，导致了印度的这种过分的担忧，导致美国呢，他认为中国呢是在本地区寻找一个盟友来制衡美国，和美国进行一种对抗。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呢，对于中国、对于巴基斯坦、对于美国来讲呢，它其实都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 嗯， 实际上呢，通过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这个巴基斯坦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确实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呢，更多啊是要推动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的进程，为这个地区提供更多的一种公共产品，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可能在这安全领域也涉及到。实际上呢，就是说巴基斯坦和美国这个关系呢也是非常的特殊的。在过去呢，实际上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巴基斯坦曾经寻找，也在寻求和美国建立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那么但是呢，美国实际上在它的这个整个战略的棋盘里边呢，主要是把巴基斯坦的从反恐配合美国反恐这个角度加以考虑。实际上呢，对于巴基斯坦的这个惠及呢是有限的。那么同时呢，有一些越境打击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实际上呢，对于巴基斯坦的它的主权啊，或它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些因素呢，是没有过多的考虑和尊重。美国的有些做法呢，它本身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关系啊，没有带来更多好处的。所以中巴接近呢，它也是一个有历史基础的，同时在新的这个变化的这个国际环境之下嘛，双方理性的，非常符合双方利益，同时也符合整个地区稳定， 啊， 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巴基斯坦呢，它肯定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样，它不可能在对外事务中呢完全无视美国的存在，或者说把自己呢作为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抗美这样的一种考虑去处理对外关系，这个对巴基斯坦自身的利益呢也是会有损的。未来呢，巴基斯坦呢它并不是会简单的所谓的这个弃美投中，只是呢它和中国呢双方呢都以非常公开的一个方式呢向世界呢做出一个宣示，就是双方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就表明说巴基斯坦呢它就是完全是给放弃美国。 是 啊，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方面来讲呢，美国我认为它在过去呢主要是对巴基斯坦的关注和重视呢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呢，巴基斯坦的分量呢可能认为是不弱印度。对中国来讲呢，一个底线肯定是不希望中巴接近呢被认为是一种形成一种结盟要去抗衡某一个国家。 嗯，刚才您提到了反恐哈，就是我看到现在还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尽管说中国跟巴基斯坦走得非常近，但是呢两国关系表面可能也会暗藏着一些不快，那不快的来源就是关于这个反恐的一些取态。因为据说中方可能会怀疑，就是巴基斯坦的军方他们对参与维吾尔分离主义的这种分离分子会心怀同情。您觉得这种消息的出来它是不是有根据的？ 由于宗教的原因吧，我想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啊。但是呢，就是我只能强调，就是说对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而言，恐怖主义它实际上是人类的公敌，特别宗教极端势力中的一些人，他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本身它就是经常是这个一体的，或者说是共同结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这样的一种网络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一种危害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即使是巴基斯坦国内某些势力或者说是某些派别，他对这个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主义势力或极端势力存有一些同情，或者说是这个采取一些和这个国际社会不相一致的这个做法，我想呢，就是说最终呢可能还是要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无论如何呢，这个恐怖主义还有这个这个极端势力激进的这些极端势力呢，它是人类的公敌啊。那么这对于巴基斯坦自身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是有害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即使有这样的因素存在，那么这个不会妨碍这个中巴两国的这个密切的这个合作。在反恐方面，中巴双方的这个合作只会不断的加强，更加密切。 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这个关系好像中国只用在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关系上。那另外一方面，像这次一带一路可以说它的首一个第一个经济项目也是放在了巴基斯坦。那您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这种关系之所以中国这么重视这两者的关系，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呢，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中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嗯， 那么它实际上呢，我认为它的这个内涵是这样的，就是说，无论这个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无论这个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如何变化，那么中巴的这个友谊是不变的。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在双边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对双边关系双方是这么认知的，就是说始终把它放在这个外交的这个优先的方向。那么在涉及对方的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呢，一定要予以坚定的支持啊，对于一些重大的国际的地区的安全议题等等呢，要保持这个一致啊。那么这是我认为的这个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内涵是什么。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这个一带一路为何首选巴基斯坦呢，这个前面我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呢，这个中巴这个之间有这种这个传统的友谊啊，这是这个数代领导人建立的，同时也经受过考验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友谊。第二个呢，就是说经济上和这个安全上啊，有这个共同的这个驱动啊，这个经济上是构成了一种双轮驱动啊。那么同时呢，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它这个独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就说这个它可以这个成为这个连接南亚、中亚、北非啊，甚至这个海湾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和这个中介啊。所以呢，这个我想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一路一带建设啊，不仅是这个可以推进这个带动巴基斯坦自身经济的这个起飞，同时对于这个亚洲的这个区域合作啊，区域化进程呢，也是这个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所以我想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啊，这个中巴的这个传统友谊啊，这个传统关系，这个多种因素的出发吧，就说所以这个一带一路呢，首选巴基斯坦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情理之中的。 像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国就是印度，但是中巴的这种关系好像对中印关系造成了一个负面影响，因为印度本身就一直认为中国是一种威胁。那您认为接下来中国会怎么来面对中印关系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其实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发展中巴关系呢，这个不希望啊，也不愿意就说是被外界认为是要针对第三方啊。那么当然就说客观的讲呢，中巴关系这个密切呢，对中印关系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可能是一个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呢，印度可能会进一步担忧啊，因为印度呢可能会担忧这个自己在南亚地区的这个领导力呢受到一定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比如像斯里兰卡、啊、这个马代夫、孟加拉国等等对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呢还是响应比较积极的啊。那么印度呢对此呢反而其实是一带一路呢相对要冷淡和警觉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推行一路一带这个倡议的这个实施还有发展中巴关系呢一定要做到呢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外界呢去过度的这个解读啊，同当然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也需要更加的谨慎啊，更加的这个做到惠及民生啊，做到这个带动地区的共同繁荣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印度方面也可能会这个产生一些政策的一些调整和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如果是中巴合作啊，真正能为地区提供了公共产品，能够让印度也从中获益呢，也可能会使印度呢也更为积极的去参与这个地区合作进程，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它的这个建设啊。那么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呢，就是说中巴关系的这个加强呢，也可能会对印度啊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对这个中印关系它的这个未来发展也可能会有一些反向的一种驱动啊。就说虽然说印度可能在一开始可能会非常的担忧啊，非常甚至会寻求和这个其他的外力的这个更多的这个援助这个支持，比如说寻求这个美国、日本的这个帮助，但是呢这个邻居是不可以选择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中巴的合作呢能够让这个印度看到呢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这个发展的契机啊，那么印度也作为一个大国呢，它也可能会调整自己的一些政策，摒弃一些大国对抗的思维， 好， 参与到地区合作进程。 是，好，非常谢谢杨老师今天对于中巴最新关系的分析啊，谢谢您，杨老师，再见。 好的，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东亚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那其实印度的这种担忧哈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毕竟跟他的这个 对头，中国呢是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除了出口武器啊，大规模的援助啊，也非常重视一带一路的这个组成部分，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协议。那么计划如果真的是成型之后呢，巴基斯坦对中国将会依赖到哪个地步，应该是远远超过目前的想象的。而且我之前听说有这么一个战略叫做珍珠链战略，虽然中方从来都是否认的，但是他们就认为这个现在珍珠链它形成的这一个链条哈，实际上也是印证了，因为最初是美国国防部他们提出来，90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内部的文件，说是中国在南亚的军事啊、商业设施啊，在地图上形成一条珍珠链状的线条。那现在我们看到，尤其是中国会大兴土木，就是从这个新疆出发，从东到西穿过整个巴基斯坦到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铁路，那么这样一来对于中国来说呢，它就可以绕过马六甲海峡，可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这个依赖。所以说从这个地缘的层面来考量哈，确实是在下着一盘大棋哈。 对， 好，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再请张立凡老师来跟咱们分析分析，除了巴基斯坦这个铁哥们儿之外，中国跟其他原来的这种铁哥们儿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感觉上好像这么铁的伙伴越来越少了， 对 吧？好，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朋友圈呢，我们刚才也在开篇的时候讲到哈，措辞呢是非常的有讲究。比如说对巴基斯坦，咱们就说的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像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咱们用什么来指称它呢？就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还有这个俄罗斯叫做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每一个吧就差一两个字儿。 对， 但是呢这两个字呢你就是天差地别， 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对，一字之差千里之别。 朝鲜是什么关系啊？现在 朝鲜以前反正我感觉我从小学接触的这个教育，朝鲜人跟我们简直就是亲如一家， 血浓于水。 对，血浓于水。但是现在中国驻朝大使4月13号表示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努力，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说到这个求同存异这个词儿，可以说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响。 好，那为什么跟朝鲜的这些小伙伴哈关系就有点变化？我们再来听张老师的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像国内，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说他跟朝鲜相比没有那么大的宣传，说中巴的关系是那么铁的。但是好像在巴基斯坦国内，他们的这种宣传就比较的强，还有一个罪名叫做破坏中巴友谊罪。那您觉得为什么在国内他好像是真的跟朝鲜啊，像阿尔巴尼亚比，可能是有点淡化中巴友谊的这种宣传的？ 其实啊，他真的跟这个当年阿尔巴尼亚跟中国的关系有一比，当然阿尔巴尼亚是这个共产党国家，他们不是。但是说那个中巴友谊罪那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据说巴基斯坦是这个议会通过一项这个决议，这个就是谴责，就是破坏中巴友谊，这个是属于犯罪行为，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定，而且据说巴基斯坦法律里头并没有这样的这个条文或者这项罪名，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确实，他这么穷的一个国家，他不靠中国，他靠谁呢？周边我觉得恐怕谁也帮不上他，这个他又这个面临这个印度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个邻居，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有些好像贴上来，就是随时随地的强调中巴友谊，然后来换取中国给予的各种好处。当然，中国还有一些需要他的地方，我刚才没讲到的，就是他跟新疆的接壤，以及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这个地区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个包括这些伊斯兰恐怖主义， 对这个中国境内的渗透，这些呢都跟这一段的边界跟中巴之间的边界有关。所以呢，中国为了要防止这个新疆的独立疆独运动或者这个东突，那么中国也需要这个阿富汗在反恐方面有所合作。当然中国对啊巴基斯坦有这么多的需求，那巴基斯坦当然要咬住中国，就是这个我就吃上你了，那这个你这么需要我，那么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随时随地得帮我。所以现在就来了一个叫做，又出了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全 天 候的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正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现在这个词儿简直是用烂了。 嗯， 哎，这个不断的加码加形容词来证明这个关系的铁词，这个也算是一种特色。哎， 嗯， 然后跟朝鲜比呢，就是确实不同，就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为什么中国卷入这个朝鲜战争？本来朝鲜战争，虽然在这个这中国的这个东边打，但是呢，这个跟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哎，就是北边打南边，然后联合国来干预这个，然后实际上就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那是应这个苏联的要求，所以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斯大林可能他跟毛泽东他们见面的时候，实际上斯大林有一个有一个托付，就是今后亚洲的事情就交给中国党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好像当然的就变成这个亚洲，他这个共产党国家里边的亚洲的盟主。 嗯， 所以这个中国就是这些亚洲的共产党国家要搞什么事儿，这个斯大林都打发他说你们去找这个中国大哥。哎，这个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输出革命很多都是在那个毛时代都是那么做的啊，那么这个支持各国的共产党，包括缅甸的什么印度支那的这些，马来亚的等等等等，这些还有印尼的，都是这样。所以呢，这种关系和巴基斯坦这个关系不一样，这个关系是，等于是中国当时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呢，他需要去支援这些国家的这个共产党， 嗯， 包括朝鲜战争等等。但是巴基斯坦不是这个，巴基斯坦纯粹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且后来特别是这个苏联跟中国闹翻以后，哎，这个印度也跟中国闹翻，这种情况下，这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就是双方都有利用对方的这种迫切的要求，啊，这个跟朝鲜关系还是不一样。现在朝鲜反而变成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嗯， 我们现在不断的要供给朝鲜吃，供给他们这个那个，然后还不说你好，还随时挥舞他们那个破核武装置来吓唬中国人。哎，这个就是来威胁，反过来这个小弟来威胁大哥了。 嗯， 这个是不能允许的。 嗯。但是你像中国以前宣传的是有很多关系非常亲密的小伙伴，比如说斯里兰卡呀，然后柬埔寨呀，或者缅甸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看好像中国越来越强大，像这种小伙伴反而好像跟中国越走越远了，那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就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是中国就不特别是就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自己也很穷，毛时代老是支援亚非拉，把中国人民这个饿得不善，这个可是害苦了我们了。这个我说的是亚非拉啊， 嗯， 可害苦了我们了。但是呢，我们也没辙，因为我们承担这个国际主义义务啊。哎，但是后来到改革开放，这个邓小平他就不这样了。他接受这个李光耀的劝告，首先是停止了支援这个，就是这些革命，就是输出革命停止了。 嗯。 另外呢，对外的援助也减少了。这样呢，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逐渐的就淡漠。啊，但后来这个中国经济发达以后， 再用投资的方式进入这些国家呢，又很不招待见，因为中国人那个时候现在财大气粗了，所以呢，他们老觉得我们是在搞这个新殖民主义。 嗯， 所以这个关系啊，就跟以前那个什么无私的援助，说要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要给什么设备，要给什么工程，竟是无偿援助不一样了。现在是有偿的，过去是输出革命，现在是输出资本了。所以这个确实有所不同。那么当然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呢，就是哎，你有钱我不能得罪你，你给我好处我也接受，但是呢我心里头觉得你跟我不是一条心的，你是在算计我，虽然你是一个大财主，但是你想控制我，哎，所以现在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 好，这个张老师哈、啊、确实还是有他独特的见地所在。好，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三 D 话新闻的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